第38集。在第二天，何元道去了学校，我则跟巫贤禅去了警察局。我们想把轩轩的魂魄带回来，让他早日醒过来。毕竟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才8岁，他的人生路还很长很长。杨柳哭到几乎晕厥，最后还是警察大姐进来带走了他。何元道到了学校，顺利拿到了门卫大爷的爱心肉包，叼着包子进了教室。他现在四肢健全，意气风发，女孩子投向他的眼神明显变多了。这下他的桌子上再也没有垃圾了，因为欺负他的人还在警察局里没出来呢。更何况他现在也不怕了，他最强大的靠山就在他的身体里。因为原野自杀，数学课暂时由林老师代替。何元道看着台上这个女人，只觉得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下了课，他收着全班的作业，跟着他回了办公室。尽管都是实习教室，原也是四人办公室，而玲玲却是有着自己的办公室。他身上的香水味浓郁刺鼻，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丝傲慢。对于来送作业的何元道也没有一个好脸色，不耐烦地拨弄着自己手上的戒指，拿着镜子补起了妆。 还有什么事儿？下节课不还要上课？ 他看了一眼表，不耐烦地说道。何元道乖巧地笑了笑，从兜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来。 老师，这是您的吗？ 他的脸色缓和下来，以为何元道要给他送礼，迫不及待地开口。 这什么？是老师的，谢谢你啊。 在说话之间，何元道打开了盒子，他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。 这怎么在你这儿？ 不然应该在哪儿呢？林老师， 在哪儿也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出去，回去上课。 应该在李校长家里，对不对？ 何院道没有走，他上前一步，支在了桌子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林林。 您应该知道李天池的事吧？那么您知道原野老师死的那天，李校长在哪里吗？ 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跟你没关系。 何元道啪的一声合上了盒子。 这样啊，既然老师不说，那我也只好把这个交给警察叔叔了。毕竟这是我从原野老师自杀的地方找到的呢。您刚才已经承认了这个是您的，是吗？您的耳钉为什么会出现在原野老师的死亡现场呢？或许警察叔叔想知道吧。那老师就等着警察叔叔们找你，找到学校来，您再说吧。 他说着转身就要走，却被林林一把拉住了袖子。他小声地说道。 是我放在李校长袖口的袖扣里面的。那天早上他走得早，我怀疑他还有别的人，就把这个耳钉钉在了他的袖口下面。我想着要是那个女人足够警觉的话，没准会检查他的衣服，这样就会发现我的存在了，我就可以宣告主权。当然了，如果没有这个女人的话就更好。我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，是为了杀害原野老师。我愿意悄悄作证，只求不要闹得全校都知道，老师拜托你了。 何元道关上了手机的录音机。 唉，真是令人震惊，你的脸面竟然会成为阻止你的良知走向深渊的最后一道屏障。 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根本就不像是一个16岁的少年，看得玲玲打了个激灵。李校长被抓的时候，正在家中不安地踱步。他早在孩子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找关系，想要把孩子保释回来。只可惜李天池被白沧海这么一吓唬，该说的不该说的全说了。再加上杨柳突然反水，报警李天池故意伤人和性侵自己7岁的女儿。现在所有人都不再接他的电话，甚至 还有几个嗅到新闻的媒体每日都来蹲守，他哪儿也去不了，到处都是该死的记者。警察来的时候，他仍然以为是要去接他见儿子，却不想白无山拿着一张逮捕令进了房间，扣着他就走。这父子二人最终在警局相聚。审讯的过程我们没有权利去看，更何况我跟吴贤禅有更重要的事。我们抓住了轩轩漆黑的魂魄，在之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每个人魂魄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李长生的魂魄是金色的，何元道的魂魄是淡蓝色的，而轩轩却是漆黑一片的颜色。吴贤禅把它装在瓶子里，小心地拿在了手里。 因为轩轩的怨念最为纯粹，孩子的怨念最为纯粹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喜欢的大哥哥这样那样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躺在床上终日除了呼吸什么也不能做，所以他恨，他纯粹的恨李天池。再一个原因就是，我想李天池周身的怨气也很重，但那是来自李天池本身，他对这世界的怨念特别特别的大，这导致他平日里性格残暴，使他的怨气玷污了轩轩的灵魂。 我为轩轩感觉到难受，身子被糟蹋也就算了，现在灵魂也被玷污了。我可怜巴巴地看向了吴贤禅，示意他帮一帮轩轩。吴贤禅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老公倒是可以帮他洗涤灵魂，但你晚上要给我上课。 上课？上什么课？不是吧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吴同学，你竟然想那个你的老师，我的天哪。 老婆都给别人上课都不给我上课，老婆不爱我，老婆心里有别人了，别人一节课给你200你就给别人上课，那我呢？ 你都多久没有上交家用了？再说了，我给人上课是穿衣服上的，我反客为主，据理力争。 那晚上你也给我穿衣服上，我一节课给你400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 并不怎么愉快，谢谢。我看着手机上转来的1200块，陷入了沉思。妈的，三次会死人的吧？再说这钱是哪儿来的？他最近也没接活呀，肯定是搜刮了河源道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疏忽大意了。我们闹着闹着就到了医院，那小护士已经认识了我们，白无山又跟他们打过了招呼，我们轻而易举的就进入了病房。 看好了， 吴贤禅咬破了自己的指尖，挤了一滴血到那个装置轩轩魂魄的小瓶子里，霎时间瓶子里尖叫声四起，疯狂地晃动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尖叫声渐渐被哭泣声所替代，夹杂着小女孩稚嫩的喊妈妈的声音。我听着一阵揪心，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手。在几分钟之后，那瓶子安静了下来，吴贤禅打开了瓶盖，里面飘出了一个怯生生的挂着眼泪的小姑娘，穿着一身病号服。她抹了一把眼泪，看见我们两个是男的，呼吸开始急促起来，满屋子的飘，想找个地方躲。呼贤臣变成大猫舔了舔爪子， 别怕，我不过是只小猫咪而已啊。喵， 这声喵换回了轩轩的理智，至少他不会再满屋子乱飘了，而是站在那里看着吴贤臣，又看了看我。我摆了摆手，往门外走去了。我站在门外，看着吴贤禅用尾巴卷着轩轩的腰，把他往床上自己的身体上带，温温柔柔地说些什么。我忽然很想用手机把这一幕照下来，我有心向全世界炫耀，自己有了一个全世界上最好的猫猫，它温柔善良强大又骚。妈的，算了， 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我老公这么骚。 嗯。